begins to sink and you're far from me. There's no meeting up in between. I see you up in my dreams, dreams. Goddamn, I miss you, miss you. Only wanna be with you. Fast, I'm falling, falling for your love. Haunt me, haunt me. Let me through my phone screen. I can't relax, I'll never get enough. All my money couldn't buy your love, and I'ma earn that, honey. I'ma work for you. And every second I ain't in your presence, I get more depressed, and now I hurt for you. Call it red light rushing. Now I walk for you. And every second I ain't in your presence, I get more depressed. I wanna talk to you. I miss you. I really miss you. I miss you. I really miss you, miss you.

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叫刘月儿。我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饭量能大一点吧，因为我特别爱吃，但是又吃不了多少东西。每次去什么美食一条街啊、自助餐厅啊，或者吃火锅吧，都是一开始特别凶，然后没过多会儿就吃不下了，就只能看着别人跟着吃。就每到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也挺吃亏，所以我的愿望啊，就是我这个饭量可以再大一点，就这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吃货嘛。 穿裙子的那些巨压力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轻薄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样粉。 Oh oh oh oh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加，不管人都像猪的样子呀，打开世界不放过耶、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就不寂寞，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天使的小孩难填过，看见什么吃什么，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超越什么？ Someone else, and now you're making me nervous.